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三面，倒数第二行，第二句看起啊。而心无色，不可见取，但是虚妄。诸法极起，毕竟无主，无我我所，随果随业，所现不同。二舍于中啊，无有作者，故一切法皆不思议啊。到这里是一段。这一段佛给我们说明事实真相的根源。前面给我们说出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啊，这个在这些现象上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个现象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，从哪里来的啊？佛虽然说过从心想生啊，所以皆由心造善不善业啊，变现出这个境界，所以它的根源呢是心。这个心呢非常难懂啊，古来的大德常说，若人甚得心，大地无寸土啊。佛法讲悟道，讲正道啊，正果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无非就是你真正明白了心是怎么回事情啊，所以叫明心见性啊，这个就是大彻大悟，这就是证到无上的菩提佛果啊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心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字马上会想，哦哟，心在这个地方，这就是肉团心，这个心没有用处的，不管用的啊，这是错误的。所以楞严经一开端啊，这个世尊呢就问阿难尊者啊，问他，你最初这个发心呢入佛门是什么个因缘啊？他很老实啊，大佛世尊，他说我看到世尊的相好啊，这个相啊太好了，这个相呢决定不是父母所生，一定是你修行成就的啊。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，我也想得这样的相好，所以发心啊，出家来修行啊。世尊听了点点头啊，他说你是这心里想的。那佛就进一步问他，这心在哪里呢啊？这个心佛法常讲啊，有真心有妄心，不管是真心还是妄心，心在哪里啊？他比我们聪明啊，他想了七个地方呢，我们怎么想得出来呀？啊，七个地方都被佛否定掉了，于是他就慌了啊，向世尊请教啊，心在哪里？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啊， 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个心是真心，识是妄心。真心跟妄心是一个心。那什么叫真心妄心？完全觉悟而没有迷叫真心。带着有迷惑了，我们就叫它做妄心。什么迷惑呢？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讲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你心里头只要这三样东西没有淘汰的干净，这是妄心，真心不能现起。这个东西通通淘汰尽了，完全没有了，真心就现前了。绝不是说妄心外面还有个真心，那就找不到了，那这真心也没有了。所以说是真妄不二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去掉了，这真心现前。真心是能现，能现宇宙虚空，在佛法里面讲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连一真法界都是真心所现的。所现的这个境界里头产生变化，它现的原来是一真嘛，叫一真法界嘛，那是完全没有妄心的，真心现出来的。华严经上华藏世界，这个西方净土讲极乐世界，都是真心现的，所以它没有变化。生到那个地方的人，个个都是无量寿，个个都是年年十八，他不老，永远不衰不老不病。为什么呢？他是真心现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今天会老会病会死，这是什么造成的？妄心造成的。妄心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假如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尽了，我们跟诸佛如来一样，也是不生不灭，不老不衰不病啊。这些大道理，佛在所有大乘经论里面都给我们提到。我们求的就求这个东西，所以佛跟众生平等的，决定平等，没有高下。为什么众生不像佛呢？问题就发生在此地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这三类的烦恼习气，如果我们把执着放下了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，你就超越六道了。那么这个人在佛学里面称他做阿罗汉。阿罗汉、菩萨、佛是佛陀教学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。你拿到学位了，永远不会退转到六道里面去受苦。这是第一个学位拿到了。如果再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，这分别妄想也断掉了，那就称你做菩萨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阿罗汉呢，虽然不执着，他还有分别。 菩萨不执着，也不分别了。啊，这比阿罗汉高了。啊，但是他在十法界，没有超越十法界的范围，必须把妄想也要断个几分。啊，这个妄想叫无明烦恼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四十一品。也就是烦恼多少啊，把它分成四十一类啊，只要断一品，你就超越十法界了，就入一真法界了。啊，入一真法界，还剩下的那些微细的妄想，慢慢才断。啊，这个慢慢呢，《大乘经》上讲。要三个阿僧祇劫，啊，要这么长的时间呢，才能把妄想习气断干净呢，啊，这叫成佛了，啊，拿到最高的学位了，佛陀是最高的学位了，啊，那么我们今天讲妄想分别执着，大家好懂，佛学上的名词。不是这么说的，啊，佛学上的名词是说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啊，见思烦恼就是执着，尘沙烦恼就是分别，无明烦恼就是妄想，啊，我把它换个名词，大家好懂，啊，意思很深很深呐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被妄想分别执着害了，啊，我们连做人都不自在呀，天天生烦恼，为什么呢？我到哪里去，我的身份，你看，分别身份，分执着身份，啊，要有我的地位啊，要有我的这个名誉，就是糟糕不糟糕了，全是假的。啊，有这些东西就有生死，啊，就有因缘果报啊。你有善念，在佛家讲的六道里头三善道受报，恶念三恶道受报，这个念头没有了。六道就没有了，六道的因没有了，哪来的六道的果呢？这些罗汉、菩萨、佛，他们很自在，想到六道里面来，他就来。他来不是受报的，他来是帮助众生解脱的。啊，这个我们常讲，成愿再来。啊，所以他出入境啊，六道这个关机出入境，他是自由的，我们不自由啊，我们在里都出不去啊。啊，他们来却自由，虽然在六道里面现身啊，像观世音菩萨，你们普门品念的很多，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你看他多自在。如果他有一个身相，他就不能现第二个身相。啊，我们执着这个身是我，这个相是我，就不能现第二个相。他们没有执着，所以就随类变化。啊，变化自在呀，啊！啊，不是自己心里想，哎，我想变什么东西，那就坏了，那就凡夫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又有分别执着了。啊，他的变化不是自己想，是众生心里想。啊，我们想观音菩萨什么样子，他就现什么样子。随着众生心想而变，不是随自己想，啊，自己决定没有想，想是执着啊。你们看看中国，我们古老祖先造的字很有味道啊。啊，思是分别，你看思，心，心上面画许多鸽子，啊，那个田就是鸽子，那个鸽子是分别。想呢，想心上有相，执着那个相，啊，所以这想是执着， 心是什么呢？把那个田拿掉，相也拿掉，剩下来那叫心。所以你看看那个中国文字之美，之殊胜，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找不到的呀。智慧的符号啊，让你一看，你就觉悟了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思想不是好东西呀。今天说某个人的思想，他完了，他六道凡夫。阿罗汉有思都没有想了，思想两个都没有了，这个人是菩萨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，佛这49年呢没有说一句话了。那佛要说法，他就有思想了，他没有思想。所以佛经不可以用思想去研究，那佛没有思想，你用思想去研究，变成你的胡思乱想。佛的一些这个意思，愿解如来真实意，要怎么去解呢？离开思想，没有思想，你就能够体会到佛的意思了。这是真实智慧，圆满的智慧。那么我们这个看这段文，这个段文的意思很深，30分钟讲不了的。二心无色。这不是心不是物质。这个色是讲的色法，像这个五蕴里面讲的受想行识，色受想行识，它不是色法。现在科学的把它分成两大类，一个是物质，一个是精神。佛家讲的色是讲物质。讲的心，我们今天讲类似讲精神，可以这么说法，因为它里头有真心有妄心，我们凡夫的这个心是精神这一部分，无论是真心是妄心，它不是物质，所以你眼看不见，耳也听不见。身体也接触不到，连你心里头想都想不到。六根呢，眼耳鼻舌身意，那个意就是念头，都达不到。六根里面能力最强的，功能最殊胜的是一根，我们常常打妄想一听到胡思乱想可以想前想后想过去无时间，想后面未来的无量界，都可以能想，想这个世界，想外太空，想诸佛这些刹土，你都可以想，但是这个心想不到。是决定想不到的，它不是色法，所以佛说不可见。六根决定达不到，取不可取，它这四个字是两句话，不可见取，不可见不可取，取是什么？执着。你决定没有办法执着的。实在讲不可见不可取，不但是心，色也是如此。色我们说第一个跟我们关系最亲密的是我们的身。我们的身可见决定不可取。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有占有的意思。我得到的意思，我们这个身体自己能不能得到？不能。现在科学家证明，我们身体的细胞新陈代谢，刹那刹那在那换。旧的细胞死了，新的细胞生了，不可取啊！ 如果可取的话，是我希望永远是这样，不生不灭，那我就取到了，不可取。你知道啊，这个身都不可取，何况身外之物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哪一样东西是你的？连自己身体都不是，你才叫真的觉悟了。啊，你真的看破了，看破是什么？明白了，彻底明了了。啊，所以佛法里头常说啊，万法皆空啊，因果不空啊。事出世间法就是一个因果。啊，因果何以不空呢？那我们要问，因果在不在万法之内呢？在。万法皆空，为什么它不空？这个要搞清楚啊。因会变成果，因空了，果又会变成下面一个因，因也空了，啊，所以因与果都不可得。那么所谓的因果不空是说什么呢？因果转变不空，啊，它互相转变，因转变成果，果转变成因，啊，因又变成果，果又变成因，转变不空，相续不空，循环不空，讲这三桩事情啊，啊，转变、相续、循环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佛在这个经上啊，这经好啊，言简意赅，经文不长啊，教人要断恶修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能够断恶修善呢，你的转变越转越好。啊，你这个循环相续是越来越自在。啊，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，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这个麻烦了。你这个转变越转越恶劣。啊，相续循环是往下堕落。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别人给你做主宰，自作自受啊。佛也不能帮你的忙啊。啊，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上帝，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心，讲的心。啊，你看昨天啊，这个伊斯兰的穆斯林他们报告给我们简介，啊，一切都是安那主宰的，安那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主宰。他说的安那就是说我们讲的心性，啊，但是他还没有讲到真心，他讲的是妄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要做主宰，那主宰是妄心，不是真心里头不做主宰的，啊，真心里头没有这个妄念的，啊，也讲得相当高了，只隔一层呢，啊，那一层翻转的时候，真心就见到了，啊，所以心无色，不可见取，啊，我们要常常记住这句话，啊，《般若心经》上就讲得很具体，讲得很透彻。啊，经文头一句，你看看，观自在菩萨，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观，啊，观就自在了。观是什么？观照。啊，什么叫观照？菩萨用心叫观照，也就是说他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啊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啊， 他不是没有，跟我们一样啊。他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就叫观照。啊，那我们里面有妄想分别执着在里面，就叫思想。啊，我们用凡夫用思想，他们不用思想，就叫做观照。啊，观照能见一切现象的真实相。这个里头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看所有一切境界是看成虚妄相，把这个真实相扭曲了，我们见不到真实相。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见到真相了。扭曲真相是我们自己，不是外面的现象真的被你扭曲了，没那个道理。是你自己扭曲你自己的这个六根的功能。与外面境界绝不相干。外面境界永远是中立的。为什么呢？外面境界是唯心所现的。所以佛菩萨跟我们坐在一起，手拉着手，两个人境界完全不一样。他在一真法界，你在六道轮回。绝不是六道轮回之外有个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以外有个六道轮回，不是的，都圆融在一起。所以说，比如说这个夜晚月光很好的时候，很多人在赏月，大家看到一样的，个人感触不一样，这个现象你很容易理解了。这个人的境界不相同，外面景色是一个，绝不因为你的感受而起变化。你从这个小的比喻、小的例子慢慢去思维，去体会，不可以研究，一研究就坏了，那是越想越离谱，越想越恶，这个道理要懂。这一段我们慢慢讲，今天时间就到了。